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23回，谢之芳强压着性子，看姐姐亲手喂了谢之灵两颗红果，将被角掖好，看着他发了汗昏昏沉沉地睡过去，这才得了机会强拖着他往西四间说话。他往红泥做的小炉里丢了几颗花生和栗子，不多时听见里面传来逼扑之声，拿根银柱一一剪了拨与谢之真吃，口中还要争强。 姐姐如今得了个新妹妹，待她真正是关怀备至。若是哪一日我和她一同掉进河里，姐姐先救哪个？ 谢之真被她逗笑了，嗔道：你这话问得好没道理啊，我们居于深闺，等闲不出外门，如何会掉入河中？再者你别当我不知道啊，在外祖家时，你常和几位表哥一同去庄子上戏水，他们都夸你水性好，怎么可能还需要我救？他这番回答十分不如人意，谢之芳生了半日闷气，抱怨道： 若是姐姐和别的什么人掉进河里，我必定是先救姐姐，管他们去死。 大姐吓得你又犯忌讳。谢之真最听不得他说死字，闻言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眼看天色将晚，他吩咐丫鬟们摆饭，这便要起身往正房去。青姨连步，却见谢之芳杵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两颊气鼓鼓的，依稀有几分小时候牵着他裙带打滚耍赖的模样，不由得笑了，亲自走过来拉他，柔声道： 阿唐，你是我在这世上最在意的人，任凭是谁总也越不过你去，只要你平平安安长命百岁，姐姐怎么样都行。 谢之芳得了这话，满脸的笑压都压不住，腾的一下跳起来拉住姐姐的手，嬉笑道： 姐姐在我心里也是一样。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姐姐既要做菩萨，我也不是那等小心眼的人，并容他在这里将养几天。只有两条，其一，待他好了依旧回他的灵犀楼去，不要在我面前碍眼，我看了心烦。其二，他终究是那位肚子里养下的，以后什么心性谁也说不好，姐姐还是提防点好。 谢之真自然应了，和他携手一道往正房去。不多时天色黑透，谢涛在丫鬟小厮们的簇拥中走来，坐在主位上受了儿女一拜。他给他们各自包了两个大红封，又赐下两把银刻子留给他们赏人用。谢之真将谢之灵得病的事说了，谢涛点了点头道： 啊，我这阵子是忙，未及看他，幸好你这做姐姐的有心啊。 话虽这么说，却只字不提要往流光院里看望的事。谢之真明白父亲心里对董姨娘之事仍有芥蒂，却不免感到心寒。各色的果品佳肴流水一般的呈上来，三人共叙天伦之乐，一个和颜悦色，一个举止有度，最后一个看在姐姐的面子上勉力迎合，倒也欢声笑语不断，一团和气，其乐融融。酒过三巡，谢涛面色微醺，却见姚琴头戴珠翠，身穿了件杏色小袄，银红的裙子，外罩缀着狐狸毛的朱红鼻甲，手里捧着碗醒酒汤，摇摇摇摇地走到他面前，风摆杨柳般跪地，柔弱无骨地依偎着他的膝盖，温言软语，笑意逢迎。谢涛最爱女子做出这般柔弱姿态，不由舒展了心神，想起姚琴昨夜在枕边央他之语，抬眼看了看一双儿女，轻咳一声，打算趁如今气氛正好提出将姚琴抬举为姨娘的事。 还不待他开口，谢之峰与姐姐眼神交汇，主动端了杯花雕，掀起衣袍跪于堂前，朗声道： 父亲，儿子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何故行此大礼？是不是你又在外面闯了什么祸事？ 谢涛有些意外，说着变了颜色。谢之芳眉角微抽，捏着鼻子扮演父慈子孝： 父亲多虑了，此事与儿子无关，倒和父亲有些干系。 谢之真在旁微笑道： 此事是我二人提前商议过的，说起来倒是桩喜事，也不知父亲允不允。 姚琴听他话中之意，亦不免联想到自己所求之事上，立刻七情上脸，喜不自胜。谢涛也想起了同一件事，正满意于儿女的懂事贴心，却听谢之芳又道： 回与姐姐眼看着父亲为公务劳心劳力，身边却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相陪，咱们家也冷冷清清，日渐萧索。虽说这后院有姐姐照管，出不了什么乱子，但再过几年她总要出嫁，到时候谁来照顾您的饮食起居？因此我们姐弟二人斗胆请愿，盼父亲寻一位名门淑女，明媒正娶进来。不拘她是青春年少还是在嫁之身，只要能与父亲琴瑟和鸣，白头偕老，便是我们的福报了。 他说完这番话，郑重地磕了个头。谢之真也离席拜道，犹如兜头一盆凉水泼下。姚琴闻言立时白了脸色，待他扭头敲扯谢涛衣角时，却见他满脸惊喜神色，显然已被一双儿女说动。 你们当真愿意？ 亡妻走后这些年，他也体会到有诸多不便之处。董姨娘再好，终究是小门小户出身，无法与他谈论朝中时局，同僚往来交际与教养儿女之事。更不用提谢之真眼看着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女儿家说亲前前后后怎么也要两三年，其中琐碎之事更是不知凡几，没个妇人主事到底不大方便。却不知谢之芳之所以提出此事，顾虑的也是同一件事。高门大户选妇规矩繁多，讲究的是丧母长女不娶，这类人家的女儿多少缺乏教养，难担钟馈之责。齐国侯府权势滔天，鲜花着锦，齐星城又是长房长孙，挑选婚配对象的门槛更是苛刻。若他能为父亲寻一勋贵人家出身的女子做续弦，姐姐在这方面的短处便可以补上了，叫人再不敢轻慢非议。左右谢涛已被他下了断子绝孙药，继母嫁进来之后，外可以约束父亲不再什么香的臭的都往屋子里拉，内可以持家理事帮姐姐分忧解劳，往后又生不出弟弟妹妹来，无异于一笔稳赚不赔的划算买卖。谢之真附和道： 这是我们的肺腑之言，还望父亲应允。 他考虑的不是自身，而是担忧父亲晚景凄凉，再加上他日后若出嫁，弟弟的婚事和妹妹的教养到底也需要有人操持，若是任由婢女姨娘等祸乱后院，到底不像样子。谢涛心中大悦，连声道： 好好。 他又痛饮了几杯，将姚琴所求之事撇到了九霄云外。及至深夜，谢涛大醉，被满腹怨言的姚琴扶着进了卧房，谢之芳便拉着姐姐来到湖边，燃放鞭炮烟火取乐。他亲手点燃印信，一时间火光迸射，轰雷震天，银额金弹，霞光映玉，烟雾笼罩万堆霞，灿烂睁开十段锦，帐菊烟兰正相对，桃红柳绿共争春，好一个火树银花不夜天呐。谢之真仰着脸儿，微笑着观看漫天锦簇繁花，却不知他放在心间呵护关照的弟弟， 此刻眼底心底统共只容得下他一人。隆安元年就这般有惊无险地走到了尾声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